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鬱敏踩場呢一節咧就冇今日呢集節目就冇呢個台長嘅啊，咁啊 有我鄭松泰， 有鄭松泰，仲有就近文之，咁佢哋啱啱先做完節目，咁我呢個節目係接住佢哋嗰個節目嘅，咁所以又佢哋 有冇人少啊？開始 佢完咗之後，咁啊捉佢哋過嚟啦。點解開咗有人少 咁？唔係，即係因為我哋做節目嘅可能人少啊，跟住所以搞到你一開始都人少。 咪大佬點會影響到我人哋 book 咗喺度等噶嘛？你嗰 個我哋諗到咩人突然間？ 喂，你嗰個理論好有問題。你嗰個節目做嗱，你就好謙虛啫。嗱，我係人少聽嘅，係嘛？好啦，咁一嚟到你呢度，會唔會因為承接你人少？所以我呢個都變咗人少咗， 啲人可能驚我哋遲到啊嘛，遲 冇關係嘅，我哋嗰啲基本用緊基本盤係咁上。 係咩？話教主，但係點解今日端午，今日端午節放假會做節目咩？ 咁喂，咁《預時報》由年初一都做節目 啦，係咪？ 咁我哋已經有休息㗎啦，大佬係咪？咁唔得嘅，咁你其實端午節有乜所謂咧？啲人成日話端午節快樂，我都真係拗曬頭。 食粽開心啊！ 一餐六粥會跌落水喎，咁講。 咁有啲人端午節就悼念呢個屈原，咁跟住就扯到嗱六四你話唔悼念，咁屈原你又悼念，邊個又話端午節悼念屈原？你話俾我聽嚇。你除咗即係嗰陣時讀書講歷史嘅殘留會講哦，即係屈原，咁呢個典故係同屈原有關，但係跟住落嚟已經唔係啦，係嘛？而家啲人已經係咁 send 啲短信 send 啲粽俾你啊，一 send 條女揾啲粽包住嘅俾你啦 ，send 條女揾啲一條粽包住， 係啊，喂，而家成日收到呢啲咁噶嘛，嗱，你啲人你知啊，一有呢啲所謂即時通訊嘅即係程式之後咧，包括呢個 WhatsApp 啊、WeChat 啊、Line 啊，跟住仲有 Telegram 啊、Twitter 啊，咁一大堆呢啲，有咗呢啲之後咧，啲人咪咁喺度。 我冇啊，我冇收到女啊。 好多罐， 我你先知，我冇收到有嘢包住。 好多罐頭嘅，即係呢啲信息係嘛？有圖嘅，有啲係有片嘅，過時過節都有㗎啦。你一打開個手機啊，即係雲拍都唔齊， 係嘛？ 梗係啦，大佬。喂，你一覆佢，唔係覆佢。佢定唔覆佢好咧，系咪先？即系咁样，系嘛？ 咁你问佢中意落砂糖定或者落豉油？ 其实真系冇乜需要咯，有时唉，即系我哋都不能免俗。咁啊，圣诞节我整首圣诞歌俾你听下啦，我最多系咁啦。咁但系点都系冇话打个电话同人哋讲声，即系等于过年拜年咁样。我到而家都仍然每年过年咧。我都會打電話同啲長輩拜年噶嘛，即係我哋啲長輩就已經係年紀好大咧，九廿幾又有，七廿幾又有，八廿幾又有，係咪？我哋都會打電話拜年嘅喎，係咪？譬如我啲仔咁，我規定佢咁年初一，你就要無論你即係嚇喺身處何方啊，你計好個時間，年初一就打電話嚟拜年 ，OK？ 即係冇得嚟拜年，我打電話嚟拜年，咁呢個佢老媽子規定啦。跟住打電話俾啲長輩喎。啲舅父啊、阿叔啊，即系嗰啲呢啲姑姐啊，咁嚟。 今日有冇人打电话俾你？祝个端午节快乐。 梗系冇啦，端午节点讲快乐咧？我哋拗晒头，不如重阳节快乐、清明节快乐咁啦。 清明节快乐 系啊，个好戆居啊嘛，放假嘛，你话系咪？ 咁放假快乐。 咁唔系端午节点 send 个信息俾人话咩？ 先睇建国研习班，其实我哋都探讨过呢个问题。 系咩？ 系啊。 哦，咁我唔讲啦，俾你讲开啫嘛。咁真系嗱，就系咁啦。咁一讲开话点解？ 即系因为现代社会嘅世俗。 呢个系公众假期，劳工假系公众假期。咁啊，都系仲要做节目，对我哋嚟讲冇乜公众假期噶啦。 我听朝打香港早晨。 教咗幾 個香港早茶， 係打早茶 喎。八點鐘就要出現 600集， 咁即係六點鐘就要起身啊！真係，不過佢哋係禮遲開檔嘅， 咁點？ 佢一定要準時八點鐘開檔嘅。我話俾你聽，不過我哋都會打啦，我哋會準時八點鐘去，因為你收人哋300蚊一位噶嘛，大佬。 啊，不過我睇個菜單喎，好好多嘢食喎， 好多嘢食。 係啊， 咁使唔使試水啊？ 不知道， 梗系唔使涉水啦，讲咩筹款，咁300蚊个头啊，观塘饮茶，你真系呃我咧，系咪？300蚊个头嗰啲要去到， 喂，即系见到你啊，见到你啊，落到去嘅时候计翻条数都涉水啦。 咁啊，我大镬啲，我 系咯， 倒塌咁早起身啦，系嘛？咁跟住落嚟，我哋都要慣㗎啦，因為要落去做街站啊嘛，周圍 係啊， 都係要早起身㗎啦。咁其實而家喺幾個區裏邊。大家都係慣咗早起身㗎，你有冇早起身啊？ 我而家啲幾日啲排趕書咧，我每日瞓得4個鐘頭。 趕書，我真係好懷疑。 五點半六點， 我真係好懷疑你嗰兩本書出唔出到嘅真係。 之前都 唔好誒啦。 之前 我哋隔離有一個幫我搞一本，搞咗一年啦，係咪？而家都未必有把握出到啦， 係咪？ 係咯，大佬，所以你哋講出書好咁有嗱，要你整你啲文章啦，跟住又要排啦。是不是今天要交代 的怕有些不应该错的东西错的东西。 实有啊。 实有。 啲低级错不一定有的。 啲 书怎样校对都有错的。我现在校对的不是校错就是错都校不到的。 例 如校对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校对近时如果这些报纸中文报纸请校对他的中文水平要回上下的。不是说哦喂，我對翻個原稿，咁打咗嗰、那個執咗字粒，我打咗字落，我對個原稿，咁咪對咯，咁咪逐咁。但係好多人校對係點咧？淨係睇嗰個即係打咗字出嚟嗰啲文字，或者我哋近時係排字嘅原因，睇嗰個小樣咁嚟睇，你係唔睇原稿嘅，你係睇到覺得有懷疑或者有啲地方有啲問題嘅時候，你先睇原稿，咁咪錯曬嘅。係要逐行對翻咁樣對嘅，大佬。有時連原稿錯字你都睇得到嘅，舊陣時嗰啲執字嗰啲，即係嗰啲師傅嗰啲黑手黨咧，佢係你個原稿寫個白字，佢都幫你改翻正嘅。我嗱話俾你聽，連執字粒嗰啲中文水平都好過曬你而家嗰啲人。 嗯， 即係喺我哋嗰個年代，我話俾你聽，我哋做報館嘅時候，執字粒嗰啲排字即係檢字嗰啲檢字員嗰啲執字粒嗰啲黑手黨，我哋俗稱一隻手黑曬咁樣油墨係嘛？嗰啲執字粒嗰啲。工人啊，即系我哋又唔应该叫佢工人，佢真系好好学问嘅。我觉得嗰啲人，佢喂有时你写句成语错咗个原稿，佢可以帮你改翻正。校对又系咁，你话你要中医原著啊，人哋错你咪跟住排错咯，照唔系佢帮你改翻正嘅，好冇嘢啊！旧阵时佢都系咁嘅，屌你而家嗰啲打字嗰啲， 如果咁样嘅话，真系出唔到啊！真系咁搞嘅话， 系啊，咁好啦，好似我啲书咁样，叫啲友对啦。要對極都有錯嘅，我就成日同佢講，因為你啲後生仔係冇耐性啊嘛，大佬，你係揸住嗰個打咗字出嚟嘅稿，自己由頭睇到尾睇一次，你明唔明啊？覺得冇錯就係冇錯噶啦，你要對翻個原稿啊嘛，大佬。咁但係而家個所謂原稿咧，就係本身就係我哋已經排好咗個文字噶啦，你明唔明啊？排好咗嘅，排好咗嗰啲即係話，譬如我哋已經係見過報嗰啲文字咧，就我哋錯嘅機會比較少啲。 嗯， 你如果用手寫或者自己寫嗰啲文章咧。即係對嘅時候，分分鐘都係錯。 唔係喂，你尤其是你打下嘅話，瞌眼瞓嘅話，你唔知道自己打啲咩嘅嘛。 咁 成日都咁啊。 咁啊唔會，譬如我哋睇稿，我好仔細的。 你印曬出嚟睇嘅。 唔係咁，唔係咁，因為我唔識打字嘅嘛。 啊， 係喎。唔係我寫，我手寫嘅嘛，係咪？如果我寫稿俾人排，咁我一定要自己對翻㗎。咁好啦，如果 今年你 譬如如果人哋代我寫，譬如話幫我，譬如好似阿近有時都幫我捉刀嘅，有啲文係嘛，咁我咪要改咯。是不是譬如我嗰啲立法会嗰啲辩论嗰啲动议辩论嘅发言稿咁啲助理帮我寫完我都要改参谋我通常都要改7-8次㗎啦最少。是不是 ?end up 都可能有错喎。所以唔好睇小教队尤其是你哋鍾意想出书嘅人我话俾你听是不是即係等于卢斯达文寫得非常好偏偏都有8字嘅。咁你到出书嘅时候咁你係咪要全部嗰、那個編輯要幫你整翻正佢，一定係要咁噶嘛，係嘛？咁即係我哋就比較而家就係即係比較疏懶啲啦，係咪？我近時好認真嘅，大佬，我近時出嗰啲書好少錯嘅。 你今年書展有幾多本啊？ 本嚟要出4本噶嘛，計劃係。咁而家2本排緊就7-7-8-8已經排起噶啦。 排起再校對一次，再睇下呢篇牌咩問題，拎得去印噶啦。應該就係啊，呢個月底就可以印噶啦。咁但係書展就好快喎，大佬，係咪？咁只有兩本篤定一定出到嘅，咁另外仲有兩本咧，就而家就喺度搏緊老命啦，又咁啦，即係四本啊，大佬。因為點解？ 咁加埋咪我哋加埋，如果即係講緊保羅加 熱時報， 咪十幾本書。 哇！咁你熱時都好多本啊嘛，咁你大亨都幾本噶嘛，應該係係咪？ 我數埋都有成十五六本啊。 咁你唔係咁，你點四個攤位啊？嚟賣書啊？ 係咩？今年四個攤位咩？ 係啊，好幾恐怖啊！嗱，由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哇！而家真 係， 而家出版事業。 九月贏咗教主，下年八個， 同呢個冇關嘅， 冇關係。 你因為嗰個係一個即係真係個生意嚟嘅， 唔係你維持到成個嗰 個生意嚟嘅，那個生意就係你可以維持《月時報》嗰個開支嘅，佢係通過書展賺咗啲錢。是咪？我哋通過書展賺啲錢，就俾 My Radio 同普羅個開支嘅，大佬係啱唔啱？我係作為一個出版商兼作者，我應該就係暴利嘅，結果就唔係 暴利。 我攞啲錢要攞翻出嚟，咁啊等於係係咪？咁我哋係靠咁樣賴以為生噶嘛，係咪？所以你咁大開支，咁你梗要有啲基本嘅收入啊嘛。出書近呢幾年係我哋一個基本收入。咁因為我哋啲書咧，除咗書局賣之外咧，書局賣嗰啲，因為我哋自己係作為出版商，咁作者又係我哋，咁所以我哋就變咗賺嘅錢就相對於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作者交俾個出版商，跟住佢印，跟住佢分版税俾我，唉，分得嚟啲天黑啦咁啊嘛。譬如我哋而家自己一個出版社咁樣，即係普羅，我哋作為一個出版社，我哋攞咗呢啲國際書號，咁我哋可以出書啦，香港出版自由啦，係咪？咁我哋做出版商啦，咁我哋自己編輯啦，作者又係我哋啦，係咪？咁、那個開支扣咗之後，咁有啲書我部分嘅書，譬如有成三分一，我發去書局嘅，咁我就交俾發行，交俾發行，我哋用一個出版商交俾發行嗰個折扣交俾佢噶嘛。如果你作為一個作者，5%、10% 嘅版税，咁分到你嘅時候，都係即係得雞税咁多，係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因為有基本盤咧，我哋啲書即係賣一個 edition 係冇問題嘅。咁如果呢一本書賣到一個，譬如一版3000本咁嚟計。咁你應該本就應該即係執到十零廿萬噶啦，最少，係咪？係出版商先係喎，因為你賺埋作者啦、發行啦，因為我哋有直銷啊嘛，係咪？我哋有直銷啊嘛，譬如我定個書價$100一本咁樣，咁我書展嘅時候，我咪一樣係賣$100，或者打個折扣賣$95假設，係嘛？咁你有人喺現場簽名，係嘛？咁然後交翻，即係我哋喺又要扣翻。即係嗰、那個即係開支啦，係咪？你租地方啊，各樣啊咁樣。譬如我嘅做法就我將啲書俾曬手位，係、咪？譬如一個折扣幾多咁樣，咁啊，譬如話$100嘅，咁啊$65俾佢咁，係嘛？咁佢買$100，咁咪賺$35咯，即係咁樣，係嘛？咁我哋可能就係個印刷成本連埋編輯係$25，咁$60，咁我咪賺$40咯，即係咁樣。咁呢條數咧就同你自己作為一個作者交俾個出版社。去幫你印咧就爭好遠，咁當然呢個就係你必須要自己可以付得出嗰成本，去付出印刷費、編輯費，係嘛？要俾一大堆呢啲錢噶嘛。咁我哋因為我自己幾本書我自己寫嘅，或者我編嘅，咁我變咗就唔需要話去計咩作者版税啊等等嗰啲。 唔係，同埋今年又重要啊！今年成個嗰個公投制運動咧，都係即係好大部分嘅經費都係喺個書展嗰度，都希望都可以即係能夠幫到啲咯。 那個應該不要在那裡了，大佬在那裡，那你就變成你意思，或者我們網台那個基本的開支又受到影響的，就不會在那裡了，即是我們是另外籌的了，或者即是多一些小額的捐款啊，或者即是現在有些活動啊、籌款啊這樣的了，只能夠這樣的，所以大家都要努力的，跟住下來就是去到七月份就拼命白爛的錢就要用，咁所以都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嘅，係咪？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我哋，係咪？咁當然啦，而家因為我哋其中一個銀行户口都有啲問題嘅，咁所以遲啲我哋搞掂咗咧，我哋就會公布，咁啊，大家即係小額捐款咯，係咪？$1,000留下，總之就啊，如果你要俾多過$1,000咧，就另議，大家打電話嚟。咁我哋安排係嘛？咁你要申報啊，各樣啊，咁呢啲咪即係大家再傾咯，係咪？ 咁但係我自己都有信心嘅喺籌款嗰度啊，我哋又唔需要六四咁籌幾啊萬咩用啊？對我哋嚟講，有冇乜用？嚓一聲掟落去就冇噶啦，係咪？譬如我哋 地板開張， 我哋搞嗰、那個籌款餐會，咁都籌到唔少錢啦。咁但係嗰啲錢，喂一攞出嚟嚓一聲就冇噶啦，係咪？因為你幾個地板都相繼開張，咁有啲又各個地板又自己又籌到啲啊咁樣。咁所以始終都係都係需要。即係去好努力去籌錢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就唔會要嗰啲大筆嘅捐款，係咪？咁當然有啲有人射住嘅，咁咪搞掂啦，係嘛？如果黎智英即係一定係派餅咁派噶啦，係咪？屌你！ 佢諗住做教父啊！ 屌你！佢逐黨派噶啦，屌啦！泛民主派嗰啲政黨嗱，寫文連都前口收咗佢兩三百啦，係咪？咁幾好啊？係咪？佢起碼有啲。啊！屌你！嗱，我而家警告呢吴文远啦，我收到封你派单张嘅时候，话我收共产党钱啦，你唔好俾我仆捻到你影到你，我告你拉布噶啦！如果选举期间你就屌你触犯刑事法例噶，我而家话俾你听，唔好贪口爽啊 ！OK， 唔好以为好得意啊！ 唔好佢哋咁蠢 啊！我真系咧就我都费紧事夹你，系咪？从来我都好少夹你嘅，你假地都写文主席。如果我將呢啲嘢，我真係問長毛，長毛我撚咗一定係話唔知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哋呢班人最興係咁樣嘅。嗱，你唔好俾我僕到你 ，OK？ 你夠膽行出嚟講，你就夠膽認，唔好鬼鬼祟祟 ，OK？ 你喺度派緊嘢嘅時候，同啲街坊講啲我喂有我大你班眼線噶嘛，知唔知啊？傻仔，你落嚟九龍西我地頭，你就乖乖地俾啲心機爭取選民嘅認同，睇下可唔可以搏懵攞第六席，係咪？你就唔好喺度搞埋呢啲嘢。我話俾你聽啦。我唔會同你客氣嘅，係咪？你喺我心目中就係垃圾嚟嘅啫。我而家話俾你聽， 咪算啦，去邊爭取到第六席？ 係咪？即係咁講啊！屌你諗起成個社民連都係垃圾嚟嘅。屌你諗起，自從長毛走去侮辱，屌你尾啊！一個政敵嘅太太，我就已經對呢個人咧就即係判撚咗佢死刑啦。我而家見撚到面都唔撚睬佢嘅，係咪？你話唔同政見或者大家嗰啲都小事，係咪？你去侮辱一個政敵嘅屌一個太太，呢啲係好撚下流賤格嘅所為。我話俾你聽，你呢班左膠成班都係嘅，成班都撚人嚟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何韻詩你撲曬出嚟，跟住就啊嗰啲本土派去撚曬邊啦？個爆偉聰，屌你諗你發，唉好撚心理啦，大佬，你真係可以收工啦。你黐撚住個陶傑，你先係人識下你啫嘛。你講嗰啲嘢咩道理咧？請問？喂，何韻詩件事一出，屌你咩？啲熱狗最多留言就係屌鳩，即係呢個蘭蔻啊 ，Lancome 係咪最多啊？我咩？你唔撚睇？喂，一定要去走去示威，示威全部啲泛民政黨霸撚曬去。喂，我哋啲人去，你又話我哋抽水？ 我哋去，我哋去嗰日搞到得啦，分分鐘。 屌你啦咩？所以真係你哋呢班人，屌你唔撚死都冇撚用。我話俾你聽，真係嘅，喺香港真係嘅，呢班人係只會作戰自己，搞死自己嘅。我話俾你，各有各做，你咪有你做，我又我有我做咯，大佬係咪？喂，何韻詩，喂，就算有啲人對佢有意見。喂，都唔代表唔肯撐佢噶嘛？呢單嘢你係擺明係一個政治壓力，令到你冇撚咗份工或者冇咗個收入噶嘛？係咪？ 同我個情況一樣， 係咪？咁點解屌你咩？喂，鄭松泰而家俾人迫害緊，陳雲俾人炒撚咗魷魚，唔撚見你班冚家產行出嚟講嘢？ 我而家面對個情況，我唔會問有邊噶。 屌你，我都唔會問你班撚樣去咗邊，因為你又有私怨，你唔會幫我哋嘅，係咪？仲有舒淇，你話啊抵撚死添，話係咪 ？Can't agree more 啊，呢個。 屌你谂下啲舒淇又系垃圾，你一讲得呢啲说话，你教乜捻嘢书都冇用啦，已经系你人格卑下啦，已经就是、因为私怨啊嘛，因为大家唔捻同道系嘛，即系等于你啲人成日闹我，屌你咩成日对捻住呢啲即系民主派开火，屌你谂下你一定系收捻咗共产党钱，你可以咁样噏系咪？我冇肥建制派咩？屌你老尾，即系你泛民唔捻闹得。喂，咁樣分㗎？我建制派就可以鬧泛民，就唔撚準鬧。 成個美國總統初選都係收共產黨錢㗎啦！ 屌你啦，咩你乜撚嘢邏輯啊？你呢班人，你話俾我聽。 唔係，大家教主，我尋日去咗要阿陳恆斌去呢一個引咎辭職。我尋日去咗另一個嘅行動咧。 有啊，佢嚟問我啊。 係咩？ 係啊，佢由我叫你去㗎嘛。 係咩？以為你叫我去？ 唔係佢又問我喂。有咩意見啊？你對咁呢單嘢有咩啊？我話好簡單啫，你嗰個傳承真係冇得頂啊！屌就即係你嗰個傳承就係 成老老土。 屌你啦！譚耀宗將呢啲嘢，我話喂，我話譚耀宗啲好嘢傳承唔到俾你喎，係嘛？ 屌你咩醫院呢啲就傳承咗俾你啊！我哋真係好彩嘅， 唔係傳承得好啊！ 呢啲叫傳承，呢啲叫傳承。我就講句，兩個都坐，兩個都坐喺度，兩個都唯有 個個 get 係咁噶嘛？民建聯就最無恥，陳恆斌就爭少少，所以譚耀宗傳承啲落去俾佢。 屌你傳承，我話你咁樣傳承法都好嘢，因為個廣告牌仲唔拎掹落嚟， 可以變咗豪宅嘅廣告啦，一個特權貴族嘅傳承咯。 即系我再次啊，即系想同即系啲啊所谓泛民啊或者呢啲， 唔系喂，阿主，我想话咧，即系打岔少少咧，即系喺个技术上有啲嘢想问你，即系陈斌佢呢一样嘢，其实系类似涉及嗰个公职人员嘅嗰个行为操守问题，即系 嗱，我话俾你听，立法会议员咧，即系你而家系道德上批判佢嘅，喺法律上冇嘢嘅。 因為佢冇任何， 我哋都冇一條，冇一條叫做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即係適用於呢個立法會議員噶嘛？ 嗯， 係咪？你即係等於李卓人同梁國雄收攬咗錢，冇申報，俾人踢爆都冇問題噶，係咪？最多你覺得屌係嘛？咁好多人都係咁啦，咁即係咁。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個議監嗰度，即係嗰個委員會嗰度查嘅時候咧，就叫曬啲人嚟作證啊！查嘅時候就發現哦，原來又有啲錢 back day 啊，係話啲錢都擺喺咗私人户口成年啦，咁呢啲咁咪可能公佈咗出嚟，咪俾公眾做一個即係檢視咯，就咁咯，係咪？咁當然如果喺其他即係有呢一個所謂政治捐獻法嘅嗰啲咁嘅國家，你咪犯法咯。咁簡單啫嘛，咁香港佢唔犯法啦嘛，唔犯法就係個人格嘅問題、道德嘅問題，咁道德人格冇乜所謂嘅，屌香完又臭，臭完又香，好撚快啲人又唔記得咗，係嘛？到投票嘅時候又講得到自己大仁大義，就係咁啫嘛。咁呢個就係你香港人自己自作賤啊嘛，冇得傾噶啦，係嘛？你唔可以用更高嘅標準去要求呢啲人，係嘛？咁你繼續投票俾佢冇計㗎，係嘛？件事就係咁樣擺咗出嚟嘅，即係等於你陳偉業兩公婆，你陳偉業喺社民連時代嘅時候，你諗下五區公投完咗，你走去接受國泰航空公司豪華款待，係嘛？坐私卡士係嘛？住五星級酒店，斗領都唔使自己揞嘅，但唔係公務嚟喎，係咪？你又冇申報喎、啊？申報得嚟就係屌你咩？淨係免費食宿咁啊，講得完喎。去邊度咁一行字要再攞翻嗰份立法會攞翻嗰份申報表出嚟睇下，笑到你碌地啊！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咁樣。咁呢啲可能道德上邊你咪去批判佢咯，人格上邊咧批判佢又食又匿啦。有啲人就係咪？屌有啲人有啲嘢唔會申報噶，譬如佢對，譬如某一啲人佢同緊啲財團做緊嘢，咁佢唔肯申報，咁你又唔知道，俾人揭發咗，佢又係道德問題啫嘛。你叫佢辭職，睬你都有味啦。到時有人選佢咪得咯，即係等於你梁國雄佢一定當選㗎。屌你咩？收攬咗黎智英錢咁咪點啊？屌好啊，係嘛？個好叻個吳文遠就會行出嚟講，好叻過你黃毓民收共產黨錢啦，咁樣噶嘛？即係收黎智英錢有證有據。黄毓民收共产党钱系冇证冇据，佢就可以捞埋嚟讲嘅。嗱，我哋起码收黎智英钱，就好过你黄毓民收共产党钱系咁捻样嘅。嗱，呢啲就叫做民主斗士啦。你明唔明啊？嗰、那个是非可以混淆到咁捻样，系咪？我话俾我欢迎喺个选举论坛，你同我讲呢啲嘢，我两秒钟我 KO 你，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噶，有啲人而家喺度挑机啊，包括咩杨继昌呢啲咁嘅垃圾。嗱，你捻样唔选咧，你系契弟。如果你选咧，你喺个论坛度唔捻夹我，你又系契弟。嗱，我话俾你听，吴文远都系。屌咧，我哋呢啲即系唔系话喺呢度讲啊，我呢个论坛之霸嚟噶，大佬。 论坛 做选举论坛，屌你乜个游戏规则你未识玩啊！我话俾你听，系咪？我要唔要发功嘅啫？你明唔明？譬如我本来打算，如果我今次去选，哇一扎女喺度，我就喺度食花生，睇啲女喺度胡抽，有老有嫩，几好啊！我就好捻 劲衫啊，掹晒嘢出嚟。 喂你嗱，黄碧云、毛孟静、梁美芬、蒋丽云，你是但一件你都顶佢唔过，而家话俾你听。 唔系今年好似听讲啊，有尤慧晶好似。 尤慧晶啊，尤慧晶，我真系想喂你，最好搵我倾下，我教路啊。因为你嗰把声，你真系同呢几个女人两下就盖过晒你啦。 系啊， 唔系靠靓嘅。咁你个论坛，那个论坛就死捻咗噶啦。会，我而家话俾你听，你有策略对付呢啲人。嗱，每一个弱点系乜嘢，我可以话俾你听。点解第二个唔捻讲？等你去教训呢几条女，系咪？我男人恰女人好似离谱啲，系咪？我咪最多对蒋丽维讲。 我哋好似个电视节目， 知唔知咩叫五星旗啊？咁样去啊，即系 一问第二题， 吓令到佢咁啫。但系咧，你尤慧晶要对付呢四个老女人咧，我话俾你听，而且好卵，嗰啲声加埋系好卵难听， 加埋几句系阴险毒辣。 唔系你唔讲呢啲，唔好人身攻击， 即係淨係講佢嘅 把聲。 嗱，而家你聽下，毛孟靜係咩聲？黃碧雲係咩聲？梁美芬嗰把聲係咩聲？ 有啊，有曬。 蔣麗雲係咩聲？嗱，你試下，即係你尤慧晶咧，阿尤 B B 咧，嗱，你將佢每個人上次選舉喺論壇裏邊互抽嗰啲咧，你真係要聽十次八次。你又發覺如果四個一齊喺度講咧，冚家產你真係人都癲，我話俾你聽。 非常咒真係。 哇！真係大家搶嚟搶去嘅時候，大家搶麥搭聲嘅時候咧，哇！真係精彩。你咧就一定要靠你嗰個清新嘅形象，係嘛？同埋咧絕核啲一兩句咧就收佢皮嘅，要度呢啲啦。我而家話俾你聽，咁你就贏啦。啊，俾啲 tips 你啊，真係。我咧就一定喺度翹埋隻手 食花生啊！ 食花生係嘛？仲有呢啲論壇咧，可以預見咧。我話俾你聽，呢啲電視嘅論壇、選舉論壇咧，一定好撚悶，因為名單太多，你又要 equal time fair play 係嘛？咁啊大鑊啦！有啲咧，你叫佢講一分鐘嘢，就真冚家產慘過叫佢擔泥嘅，你明唔明啊？咁你話死唔死？咦哦咁，所以係好慘悶嘅。好啦，最精彩就是互相搏擊，咪邊個聲大邊個反應快嗰個著數咯。你一餓咁就死咗噶啦，你明唔明啊？係嘛？所以有好多技巧嘅，我話俾你聽，你唔好試圖挑我技，我而家話俾你聽，諗你都唔撚使諗，係嘛？你係必死無疑，下場好撚悲慘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任何人都係，我哋已經做到論壇，做到係冇人夠膽趌我嘅，你知唔知啊？係啊！冇人夠膽噶啦！咁而家有啲話：，哎，我屌我要同佢 眼神制敵 啊！楊繼昌話：我要道正本土，我到時會問佢乜嘢叫做乜乜乜啊！本土屌你，即係邊有時間同你講呢啲嘢啊？屌兩句收你工啦！仲有你唔撚選你係契弟，選咗之後你喺論壇唔計，我哋更加契弟。我話俾你聽，仲要有錢先得喎。老蕭俾唔俾錢你選先係嘛？所以嚇，仲有啲選舉論壇咧，好多電視唔會做嘅而家。 嗯。 佢會減嘅啦，我話俾你聽。 嗯， 因為太多啊，所以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哋會做嗰啲超區嗰啲，因為幾個人啊嘛，簡單啲啊嘛。係 啊， 可能好睇啲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譬如所以梁天琦同楊岳橋好著數嘅，嗰個補選基本上嘅焦點就喺佢兩個人身上。參加咁多論壇，暢所欲言。到佢正式到今年九月要選舉嘅時候，呢兩條友喺新東二十張名單。个钟头一个钟头嘅节目，咁你话啦，有咩表现啫？可以系咪？所以一两句就收工噶啦，唔好谂住长篇大论，系咪？即系，所以唔系个个得嘅呢啲。我话俾你听，黄杨达佢啲系赢捻晒你。我记得当年咧，我啊从来都唔会担心黄杨达做选举论坛有问题嘅。 九中啊， 嗰阵时咧。即係譬如你食大舊嗰啲，我又唔會擔心佢，因為佢就係嗰種平平穩穩就係咁，係咪？即係講嚟講去三幅皮，啲詞匯好有限，極度貧， 可恥， 極度貧乏嘅詞匯，咁佢但係冇嘢啊，咁佢唔係靠呢啲啊，係咪？ 係嘛？ 佢唔係靠呢啲噶嘛？咁陳志全咪咯，即係去做選舉論壇之前個民調好低嘅，我咪同佢講，我同佢同阿袁明明講，我一有選舉論壇，你就會。就會 OK 噶啦，因為你起碼你個表達能力係強過佢哋嗰啲人，咁啊，同埋你要集中火力攻邊幾個，唔好有包袱。嗰陣時啲人仲要同我拗，唔好理喐個民主派，挑你啦，唔喐民主派，係咪先？係嘛？你即係咁樣啊？你明唔明？所以其實，唉，我冇乜所謂，我冇乜嘢係可以珍藏嘅，我可以即係 公諸， 係同大家分享冇問題。但係咧學唔到噶嘛，有啲係教咗你技巧都冇用，你未必學到嘅，係咪？所以你尤慧晶嗰啲咧，你係好清新，可以喺呢一扎咁嘅女人，即係屌你極之難看啊！即係嗰把聲極之難聽，同埋你下底嗰啲，你知嗰啲婆乸嗌交嗰種，即係大家想像下嗰個氣氛係咪？所以我真係好撚黑嘅，我夠係夠曬咁，加曬全部女人嚟嘅係咪？好啦，跟住你其他嗰啲，唉，嗰啲麻甩仔。屌你真系，你淨係頂呢班女人都頂唔順啦，係咪？你嚟搞我，我梗係歡迎啦，好過我坐喺度好撚寂寞，冇嘢講。我唔打算去挑嗰啲女人機，啲女人唔好得罪佢，係咪？咁所以呢啲工作咧，其實真係留翻俾阿尤 B B 做，佢真係好認真啊！我真係唔係我講真嘅，我咪同你講笑，係咪？即係你真係要去聽下呢四個婆娘，係咪？選舉論壇過去啊，嗰、那個表現。同埋平時佢哋嗰個弱點啊、優點喺邊度啊？去了解，咁呢個就對你做選舉，因為做選舉論壇，因為你新啊嘛，咁啊， 即係呢個好大，即係一個對成個即係公眾嘅形象好好緊要嘅，你明唔明？即係等於阿天琪咁樣，佢唔起眼嘅，但係佢做啲論壇咧，係每一個論壇都做得好嘅。嗱，佢又唔會爆竊，但係佢講嘢咧好堅持自己立場，又講得好清楚，咁咪夠咯，係咪啊？咁咪大家印象咪好深刻咯，係咪？好啦，休息一陣。